朝，应当家臣科举，功臣恩，天天老子以为中台大举考，此事亦封门回，今当广大正好日常来 有 万象顺教公园去者 上礼堂供养。 好，哎，还被小姑娘您带的好来了。 你当世子是 今当清明佳节，奉了员外阿忍之命接您回家上坟祭祖去。 阿忍， 嘿， 你顾老爷是在日忏会逝去了，家中只有小姑娘一人，不是怎好回去呀？ 您不回去了？嘿，这倒好啊，出了门子姑奶奶连回家上坟都不去了，这以后小姑娘要是出了门子，那就把自个儿娘家坟地早就给忘了。 是 的，我没说什么呀。 您回家祭祖不过半天的功夫就回来了，何必叫他在这胡说八道的呢？ 我都是原意来了。 是，你早点去世界 半年之后，二十四当 之心心意。 我是我儿孝道。 这回应了阿玲的话，您自本放心。等到您过年之后，本钱收化之前，还要我得路呢。哎，可是有一样，您这份家字得归我呀。不是，我得图一样不是。 爹爹，上坟一笔，女儿要回去了。 刚刚回来，怎么就要回去了？ 是啊，还是多知己礼呀。 爹娘有所不知，你女婿是才子常会失去了，家中只有小姑娘一人，而必须安慰才好。 此也安管呀，德禄。 哎，杨爷， 到外边乘车轿，同你家姑娘回去。 我说杨爷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今儿是清明佳节，不是咱们一家上坟去，那抬轿子的什么也去上坟去了，车跟轿子全付不出来，没有没有。 是啊，不用吃掉，你是忘了。 济南故轿，还是叫德禄什么回去吧。 好，德禄。你送你家姑娘回去。 怎么让我送她回去？ 是啊，可是我们走啊。 好，咱们走，我送你回去啊，我送你回去。 不要去了。 爸，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肚子这么疼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疼得里白眼， 我疼不了。 Thank you. 吧。好起来呀，这个公子万乐鸡。 Yeah. 们无趣作弊，来自北平门，是真好多人，不想先留意夫人在内，难不便呐、啊。 也罢， 待我冒雨前行便了。哎呀，不好！方才我看他，乃是个人弱的女子，他一人在此，向我去后，倘若来一个不端之人，哎呀，那会了得！我不免就在这亭外廊下站立偏食，以保持女子的名节。 嗯， 我就是这个主意呀。 Thank you. 到日本的礼吗？知道一杯天地日，一杯天，哎，那是好地方。后来呢？之后又来了一个年少的士绅。怎么的？又来一个年少的书生吗？哟，这亭子里头就是你们两个人，没有别人吗？两厢坐了一夜，十分散恼。哟，我想四野无人，孤男寡女，难道就不曾说话吗？并未交谈。哟，您说这话谁信呢？人类呀。 为做备品不干。

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苦恨呐，尘缘里呼 WHA- Thank you.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·斩娥》。 Yeah!